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文中极力讴歌少年的朝气蓬勃，文章不拘格式，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下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王墨一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文朗诵少年中国说。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大家好，我叫王墨一，今年八岁了。今天我为大家朗诵一首诗，名字叫做《少年中国说》。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走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走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思往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旗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片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江干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龙常用来象征祥瑞，是中华民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文化之一。最近啊，一位中国艺术家给纽约唐人街赋予了龙的元素。好，那么了解故事的详细内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这条街的名字呢，叫 Doyer 啊，这个 Doyer 街啊，它的英文是 D-O-Y-E-R-S Doyer 街啊，位于呢唐人街的中心地带，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这条街道啊，最近进行了一次很具时尚的改造，因为呢一位中国艺术家在它上面呢画了一条大龙。看一下这个 Doyer Street 啊， Doyer Street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Chinatown，位于唐人街的核心地带，用的是这个 heart， 表示一个中心地带呢，我们可以用很多次来替换了，比如说用这个 heart， 用这个 center， 还呢用一个是 hub， H-U-B 哈，都表示说一个区域的中心核心地带。 is one of the oldest streets in Manhattan Chinatown in New York， 是最老的一个街道哈。 and 最近呢他获得了一次呢很具时尚的一个翻修改造， He got a high fashion makeover。 看看两个词，一个是 high fashion， fashion 我们知道呢是时尚， high fashion 表示说非常具有时尚的哈，非常具有时尚感的这么一个 makeover， makeover 表示翻修哈，对建筑啊，对这个设施啊进行一定的改造，就用这个 makeover。 As a Chinese artist painted a grand dragon on it， 在上面画了一个 grand， 一条大龙哈、啊，这个 grand G-R-A-N-D。 那么这次我们讲过几次了哈，表示一个气势啊程度上、啊、特别壮观的那么一个东西的话呢，我们不用 big 这个词，而用这个 grand G-R-A-N-D 这个词来进行翻译。那么这条61米长的唐人街启发了来自中国杭州的艺术家叫陈东帆，他设想呢在上面画一个腾起向上的龙，一直到与 Pell Street 的交叉路口上。 The shape of 61 meter street inspire 陈东帆，前面用这个词 inspire 表示呢让他获得了灵感啊，得到了这个激发。往往呢我们在写东西啊做题的时候呢没有思路，可能说当时还没有获得灵感，因此呢大家可能需要停下来，然后呢比如说喝口茶啊，喝口咖啡，突然就有了灵感了哈。那么是 you got inspired， 那么它的名词呢是 inspiration。 好，那么看看它的背景呢是 artist from Hangzhou in eastern China，他设想 visualize 啊，或者是 imagine 这样子，而这个 visualize 更好一些，他表示对一个东西还没有盖好之前哈、啊，在脑子里面形成了一个画叫 visualize， 它的拼写是 V-I-S-U-A-L-I-Z-E visualize。 比如说我们可以想象到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什么一个样子，我们会用这个词 visualize something 哈、啊，想象到未来会是什么一个样子。然后呢 a dragon winding its way up， 注意一下后面呢是一条龙，龙后面有一个词叫 winding its way up， 这个 wind W-I-N-D、大家一看呢误以为是跟风有关系，其实呢这个词跟风没有任何的关系，它是一个动词，表示一个东西能够蜿蜒崎岖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 winding 特别呢是指呢山上这个盘山路啊，往往用这个词 winding 哈，以及呢原来老式的手表啊需要呢定期的去给它拧一拧哈 rewind it， 所以说它表示一个转动的意思。 It's way up 啊，表示呢一个腾起向上的龙， and resting 这里面 resting 表示休息哈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Pell Street， 表示呢一直到呢 Pell Street 这个交叉路口，用的是 intersection。那么陈东帆啊给他的这个作品呢起了一个名字哈，叫做龙花之舞哈，龙啊我们说那个龙和花鲜花的意思，龙花之舞呢是陈东帆给他的作品呢起的名字。这幅画呢是在450平米的可移动环保涂料上呢进行的。 The Song of Dragon and Flowers， 好，那么看看这个主题 The Song 歌曲 of Dragons and Flowers is the name Chen gave the vibrant painting he installed on the 450 square meters of remov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int。 接下来看看后面的几个用词，一个呢是一个叫做 vibrant 啊，这次我们已经讲过了 V-I-B-R-A-N-T， 表示说充满活力的充满动感的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vibrant painting， 表示这个画呢是充满活力充满了朝气的这么一个画哈 vibrant painting。 He installed on 450 square meter， 它的面积呢达到呢450平方米，后面出现了是可移动的，同时呢还是环保的，移动我们知道 move 啊这个词，那么再一次移动呢 remove， 同时呢变成形容词呢 removable， 所以这词不难哈，move 这个词大家都会，然后呢 remove 再加一个 able 合到一起呢 removable 哈，可移动的，然后呢是环保的，这个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很多很多遍了哈。第一个呢叫 environmentally， 然后呢 friendly 啊，环境友善的这么一个 paint 油漆啊，环境友善的这么一个油漆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int。那么我们知道啊，这条唐人街呢有着非常复杂的一个历史哈。这条街啊是最早的中国移民居住的地方。This street has a very complicated history。哎，这里面出现的是 complicated，C-O-M-P-L-I-C-A-T-E-D， complicated。那么我们表示呢一个东西特别的复杂哈，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可以指一个情况哈 ，the situation is very complicated。啊，表示这个情况非常的复杂，同时啊也可以指一个问题，我们在做数学题啊物理题的时候呢表示这个题很难啊得出答案，我们就可以说呢 Well I think this question sounds or looks very complicated 啊，看起来非常的复杂，很难理解哈、啊。所以说这个词，同学们记下来，复杂的一个历史。同时呢，这条街的历史呢，刚才我们说到了是最早的中国移民居住的地方。It is where the earliest Chinese 看看这个移民，我们讲过哈啊，如何来翻译啊 ？Immigrant， 哎 ，immigrant。immigrant, immigrant, 啊，表示人哈 ，immigrant。有的时候呢，我们去国外旅行会看到一个很大的字叫 immigration 哈 ，immigration, immigration, 它表示移民的意思哈。特别呢，在入境的时候呢，进行移民检查的时候呢，需要过的这么一个环节哈，叫 immigration。He said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工程完毕之后哈、啊、他说道，后面用了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upon 表示说那一个时间点啊，非常的准确， upon the completion 表示完成 of the work， 这个 work 就是指我们刚才讲到了那个龙的那个作品。他认为龙啊，无论呢从视觉的角度还是文化的寓意哈、啊、两个角度来说呢，都能最好的代表这个地区。 The artist believed that dragon bows from itsvisual form and cultural meaning can best represent the area. 好，后面呢有两个角度哈，两个方面来看这幅画。一个呢是从它的一个 visual form， 刚才我们讲到 visualize 表示说呢一个人能够想象到某一个东西，而这个 visual 哈、啊、跟它的这个单词呢有很大的一个相似的地方，表示说我们的视觉哈、啊、visual visual form， 从视觉的这么一个形式上 and cultural meaning 还是说文化的一个内涵，文化的寓意哈，两个词 visual form and cultural meaning can best represent the area， 能够最好的代表这个地区。那么代表呢，我们知道用 represent the area， 因为我们知道龙哈，我们讲过了是中华民族哈最好的一个代表的这么一个文化的符号，所以说呢他认为通过这个龙的作品能够把这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的内涵能够很好的烘托出来，同时呢从这个视觉上来看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幅艺术的作品。那么接下来看看他创作的过程啊有哪些特点哈，他没有在街上呢画出龙的真实的一个形态，而是呢通过绘画捕捉龙的灵魂和精神，所以说他不是说简简单单在马路上呢画一条龙就完事儿了，而是说呢通过龙的一些元素的点缀哈、啊、一些提炼，然后呢让人看出来一个抽象的龙。看看这句话的翻译， Instead of depicting the form of dragon on the street， 这个 depict描绘啊，用这个 describing 或是 painting 啊，描写描绘的 form dragon on the street， she choose 选择哈、啊、capture the soul and spirit。 好，两个词哈、啊、我们以前也学过，表示一个东西的灵魂和它的精神，那么用的是 soul and spirit， soul S-O-U-L 灵魂 and spirit S-P-I-R-I-T spirit 精神。因此这个词呢我们可以呢用在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一个人的时候呢要了解这个人他本质的灵魂和精神，另外呢我们在欣赏一幅作品比如像音乐啊绘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呢可能事先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了解哈，比如说看看相关的资料，以便呢能够很好的 capture 捕捉住它的一个 soul 和它的 spirit。所以同学们记下来这个词不难，但是呢如果说以后我们谈论相关的抽象的话题，特别呢谈到了文艺作品啊艺术作品的时候，如果说能够把这个词啊能够说出来，非常的哈、啊、这个了不起的 capture the soul and the spirit。 好，那么他继续说呢，唐人街的历史啊充满了艰辛，但也充满了爱，对他来说龙和花代表着中国人最真实的爱和和平。 Chinatown history is full ofhardship， 看看这个艰辛的 hardship H-A-R-D-S-H-I-P， 特别呢是指早一代的移民来到美国之后哈、啊、开始奋斗的这个艰辛哈、啊、通过一番的打拼啊，那么在美国呢能够生存下来哈、啊、的确是不容易的一段历史哈、啊、因此呢用的是 hardship， but also full of love， 但是呢充满了爱哈、啊、for me the dragon and flower represent 啊，又出现了代表哈、啊、那么这篇文章里面出现了好几次的哈、啊、这个 represent 代表 love and peace that Chinese people value most， 中国人特别珍视的这么一个品质哈、啊、爱 和和平 love and peace the Chinese people value most。后面这个 value 是一个动词，表示我们珍惜、珍爱的意思。后面加一个 most， 最哈，珍爱、最珍惜的这么一个品质。这是一幅呢抽象画，有的时候呢他都不知道呢他在画什么哈，因为太抽象了。但是呢住在那儿的华人跟他说呢，他们看到了龙的头、龙的眼睛还有花。The painting is abstract， 非常的抽象 ，abstract。A-B-S-T-R-A-C-T. At the moment, I am not sure what I have painted. Yet people living here told me they saw the head of dragon, the eyes of dragon, and also flowers. 那么画这幅画的目的呢是呢，我们想呢向人们展示哈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以及呢我们为之骄傲的这些东西。We want to show people our history, our culture, and what we are proud of.He said， 讲到了几点哈，一个是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以及呢我们为之自豪的那些中华民族的优良的品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oyle Street,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heart of Chinatown, is one of the oldest streets in Manhattan Chinatown in New York. It's got a high fashion makeover as a Chinese artist painted a grand dragon on it.The shape of 61-meter street inspired Chen Dongfan, an artist from Hangzhou in eastern China, to visualize a dragon winding its way up and resting at the intersection with a Pearl Street. The song of dragons and flowers is the name Chen gave to the vibrant paintings he installed on the 450 square meters of removable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int. This street has a very complicated history.It is where the earliest Chinese immigrants stay, Chen said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work. The artists believe that dragon, both from its visual form and cultural meaning, can best represent the area. Instead of depicting the form of dragon on the street, he chose to capture the soul and spirit of dragons. Chinatown's history is full of hardship, but also full of love. For me, the dragon flower represents love and peace that Chinese people value most, Chen said.The painting is abstract. At the moment, I'm not sure what I have painted. Yet people living here told me they saw the head of a dragon, the eyes of a dragon, and also flowers. We want to show people our history, our culture, and what we are proud of, Chen said.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格林爷爷的花园，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 a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那今天 Jason 老师啊，要为大家讲另外一本凯迪克大奖的获奖作品《Grandpa Green》，格林爷爷的花园。话说，格林爷爷曾经是一个顽皮的小男孩，是一位热爱园艺的青年，是一名士兵，也是一位丈夫。现在，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了。他用了一种特别的方式来让我们一起感受生命、亲情与爱。What happened in the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那么在故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你想知道吗？ Okay,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Grandpa Green.那今天的故事名字就是《格林爷爷的花园》。He was born a really long time ago. 格林爷爷呀，出生在很久很久以前。Before computers or cell phones or television. 比电脑啊、手机啊或者电视啊还要早呢。He grew up on a farm.With pigs and corn and carrots. 那他在农场长大，那里有小猪、玉米，还有胡萝卜。Oh, 对了 ,and eggs, 还有鸡蛋呢。In fourth grade, he got chicken pox, not from the chickens. 那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呢，他得了水痘。当然水痘 chicken pox 肯定不是从